点解播这样的歌呢？因为刚才九七廿四完了之后呢，就我在 Facebook 呢就收到一个好信，不是那些短片啊，就是关于那些消防处那些内部的 WhatsApp 那些录音来的，估计是。咁听完之后我有啲火滚兼夹，觉得即係原来嗰啲命，消防员嘅命，前线人员嘅命呢，即係俾嗰啲坐写字楼嗰啲咁草率佢咁样即係点讲呢，即係送走佢哋啦，都冇咩讲得出。咁如果大家唔知道讲緊乜呢，不如我播少少嗰个牛头角火灾消防队员声带指挥官的问题，他们说是那，给大家听听先。 DAO 说呢，本来呢他们是玩防御式的，在外面射水就算了，谁知道呢屋宇署又跟我们说唯有冧楼危机，然后即刻的队敢死队上去，然后那队即刻 人的声带都断了，因为呢这里上网很奇怪，YouTube 同埋 Facebook 都好難撈到嘢，但反而呢 Facebook Live 呢我用 WiFi 又 OK 喎，都唔明點解，即係如果大家上去呢個本土罪惡報案互聯中心，你 search 呢個字呢，咁又會有呢段錄音㗎啦，咁即係的確令人憤怒嘅。頭先嗰個九七廿四嗰個節目呢，就我哋想讲下，即究竟消防员，即消防处喺边度，出咗问题呢？点解咁多人牺牲呢？点解啲火咁耐都救返唔好呢？咁讲讲下，当然讲第啲嘢啦。咁但係我哋想讲嘅呢，即我成日都即听落去都好似好冷血咁嘅。因为我以我所知，消防员呢成日都个设计呢就係俾你休息好多，做工嘅时候係最能夠入到火場救到人的狀態的。好可惜呢，我認識的即是聽聞過的消防員呢，同埋朋友的朋友親戚朋友，聽到他說他都是兼職做清潔啦，兼職做體場啦，同埋即是這些雖然是即是他有自由這樣做，也都不是犯法，但是最尾害到自己囉，同埋即是這個其中一小部分，即其實不應該講的，在這些 moment 那裡，但平時都講都好像沒什麼人注意到這件事。但當然今次這個慘劇呢就真的沒人想的，但不正視我剛才所說的問題呢，也必定會重複發生，變了即都沒什麼癮的。其實聽到這樣的情況呢，又通常最直接就是都是賴上頭啦，指揮官出問題啦，他怎樣都要負責的啦，因為是他指揮的人去怎樣做，即是不是怪誰的，即是總之就不行啦。另外一個問題呢就是有人拍到呢，我見不到一幅圖，我不知道大家見不見到，就是關於消防員的帽呢，新購入的帽呢融了的會，但是呢反而舊以前用剩，即是以前一路買 一早買定嗰啲咧就冇事咯，聽講變咗究竟即係呢個問題亦都係唔係單獨嘅問題㗎啦，即係香港採購部亦都有啲唔知咩壓力，一定要買邊幾種嘅器材，或者又係講到令到人諗起官商勾結嘅問題啦，圍標啊咩都有㗎啦，咁即係好多巧合令到佢好唔好彩，咁唯有點翻首歌俾啲唔開心嘅朋友嘅屋企人，或者啲犧牲咗嘅公務員，我記聽囉。呢首就係八十年代非常鍾意嘅首歌，叫《Victim》，Country Club。When you do those things for my perfect dreams, 欢迎阿广又嚟到捧场啦！我知道呢个时间好多人都应该要瞓噶，因为听日要翻工。佢话中国逻辑，长官以自行先，人命只系次要。咁呢啲系咩逻辑嚟嘅咧？点解长官要行先咧？不过又同佢嘅不才有关嘅，未必一定系刻意想即系因为攞威而牺牲咗人命嘅，我相信。我預備了一些器材呢，我都想試一輪，但是今天就相對這個我現在這個 office 呢是比較清閒的，因為其他同事不知道為什麼這三四天呢，可能他有個 job 在澳門，大部分的同事呢都調到那邊，變成我現在這個 office 呢就非常之清閒的，還有即我又不夠膽還騷擾，因為我騷擾的人可能我經常在開麥呢，我見到隔離同事走過呢望著我尷尷尬尬的，因為我有時即係同佢哋相識唔係太耐，因為同呢個 office 嗰啲人咁講嘢都好少講，即係好少傾偈嘅，咁又未摸過大家底細。而一般啲 office 嗰啲人咧，又唔係好中意 explore 人哋做乜噶嘛，即係管自己嘅事，同埋又唔即係個性格上可能唔係咁中意人哋傾偈嘅，咁你又無謂走去好厚面皮咁 hea 佢啊嘛，係咪？咁於是乎咧，好少傾偈，見到 say hi say bye 講下天氣咁樣之外咧。哇！無端端點解呢條友咁多嘢講嘅，意見咁多嘅，點解？咁都覺得啊，好尷尬嘅，點解呢個人表裏不一嘅咧？平時又淨係識得笑，即係，但係點解對有咪自己，佢甚至乎唔知係做緊節目嘅，譬如話講緊電話都唔定嘅。咁於是乎咧，今晚咧就好 free 啦，講乜都得。原因咧，我搬都唔使搬。原因就係咧，今晚我七點鐘翻到嚟咧，一個人都冇啦，已經全部熄曬燈，即係簡直係好似睇僵尸片咁啊！嗱，今集 唔係呢一站唔係嘢嚟嘅，呢個係試播版嘅推歌啦。咁暫時係咪咁樣叫怒探推歌啊？怒探推歌啊？怒火探歌啊？抑或係龍獅音樂節啦、啊？即係呢啲名求其噏都噏得出嘅。咁大家不如投個票睇下，如果我真係得閒搞呢個推歌嘅節目咧，叫咩名好咧？咁 Jingle 我都揾埋噶啦。呢个是老探的世界，万马奔腾咩都讲得嘅，就是本身我的个性，因为咧有人话我讲嘢咧开咗制又唔识删制嘅，即系唔系话因为人哋个时间 limit 咗个半钟咧，我都继续讲，讲到死为止嘅。即系例如声嘶力竭啊，唔知点解我有个特别嘅机制咧，我越攰咧，我把口系越唔收，原因就系咧。是钳制住把口嗰个系统咧，都攰埋啊！咁所以同我去露营嗰啲人咧，好头痛啊！即系话夜晚倾偈咧，倾到天光啊！尤其是我上次台南啱啱识咗一班识咗好耐嘅朋友，但系大家都未见过嘅，即系都出名嘅人嚟嘅，即系乐坛里面，咁都夹晚倾偈倾到天光啊，先至瞓咯。即系可能瞓着，我把口仲喐紧都唔定。但系人哋咧满屋又唔好意思咁样，啱啱识咁样。咁所以咧，嗱，正话嗰啲歌咧，就有千年咁样抄翻一啲我以前做嗰啲 music 嘅一啲 project 啊。头先嗰个咧，好明显就有啲类似新闻报告嗰啲 jingle 啦。咁呢只呢个都唔系好开心嘅收场嘅，唔知点解做亲啲 job 咧，同一啲大机构咧，同一啲嗰、那个结构比较臃肿嘅机构一齐合作嘅时候咧，都硬系有啲唔开心嘅嘢发生嘅。咁希望呢啲唔开心嘅成为经验，亦都留翻首歌。剩翻首歌咧，就係一個紀念啦，同埋將來可以即係咁樣用法又好啦，甚至乎即係可能 share 俾一啲一啲 online 嘅用途啊，即係可以俾人免費用啊，或者各樣都好，咁都起碼叫做你個歷程裡面都做過一首咁嘅歌啊。嗱，咁至於大組，我淨係影住支港英旗嘅時候播一首好凄慘嘅歌咧，亦都係我1990幾年代，唔知95定96定94年代，我第一隻唱片出唱片嘅時候嘅一隻純音樂嘅作品，就叫 Falling Down 嘅意思咧，就係好低落啦，成個情緒所即係由一個好健康嘅人突然間遇咗交通車禍。令到半身不遂，甚至乎我家人叫佢唔醒。呢、這個就係我配嗰隻歌、配嗰套電視電影嘅一個畫面嚟嘅。咁我就睇完嗰條片之後，我創作咗《Falling Down》呢隻歌。咁其實見到支旗同埋聽到咁嘅音樂，大家諗起當個公務員殉職嘅時候，佢都即係唯一補償都俾佢就係冚國旗啦。咁香港。從來都冇國旗嘅，咁只有龍獅旗一支區旗。我好唔希望咧，俾一啲少數嘅人咧騎劫咗龍獅旗，就代表咗某一種人或者某一種行為或者某一種機構啦。原本我呢支旗咧就係、是、喺我以前嘅 office 度長期掛咗幾年噶啦，但嚟到新 office 咧，我呢度嘅同事同埋呢度嘅老細咧，見到呢啲旗都好敏感嘅，就第一件事問我出街示威啊，或者。衝入去解放軍總部啊！咁嗰班 friend， 咁我其實都因為咁樣咧避開咗呢支旗一輪嘅，因為自己都覺得唔好俾嗰啲人騎劫咗自己嘅行為，俾人誤解就唔好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呢個 office 唔係我嘅，我亦都唔希望佢哋即係活喺一個恐懼嘅底下，而即係收容我喺呢個 office 呢三張台嗰度。咁於是乎咧。平時日頭咧，我收埋支旗。今日係第一次掹翻出嚟掛翻喺側邊，原因就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場景，要大家即係悼念啊，又唔係悼念啦，係即係向某啲捐軀嘅朋友致敬啦。咁兼夾啱啱喺網上面見到一啲消息，就係話同佢哋嗰啲上頭有關。甚至乎被 office 嘅人累死，但系可能系真，可能唔系真，我哋系唔会知嘅。暂时即系都系凭呢个录音啫。但我哋直觉咧都会揾一啲人嚟赖嘅，即系就系赖嗰啲人咯。嗰啲人就系佢唔使危险嘅， 佢又淨係攞個 controller 揸住支咪或者 walkie 咁樣，因為點生曬咁就有啲嘢發生，甚至即係我覺得就唔應該單方面賴佢嘅，即係件事始終而家發展到咁唔開心，究竟咩原因呢？最大問題就係之後有冇專案小組調查呢？有冇公開可以審訊或者令到佢哋唔好走得不明不白咁樣？咁唯有點翻首歌俾嗰啲坐寫字樓啲朋友聽啦。 我哋 vocal 大啲嘅音樂 ，vocal 細啲個成個 headphone 大。早讲得鬼咁好，去到一样系穷途。恕我今日直言，或者有点燥，就算乜都冇。其实我有细个搏命，系冇。欲知即刻问插数。我再出力亦徒劳，你会揸住大旗数得啲数数，亦到乜都冇。其实我有嗌过救命，唔系冇。你老，人哋睇得鬼咁好，睇落。连 remote 都响你度，你度人哋讲得几咁好，其实讲好都会冇。我是细佬，我已经是大人，已经有分数，问你点摆布。其实我有气力报复，不是我。你度人哋睇得鬼咁好， 这个流程呢，跟住问下大家的意见啦。究竟有冇拆声啦？播歌嘅时候有冇 over 啊？人声同个咪声同埋个歌有冇即系个比例好阔咁样咧？即系我都因为我听呢个 headphone 比较主观啊，即系嗱体表咧就好稳阵嘅，就大家差唔多。 咁你可以俾啲意見我啦。咁同埋頭先究竟我講嗰幾個名咧，大家有冇意見？呢個節目叫咩名咧？因為你知啦，叫翻推哥咧，即係大家又諗起周柏賢咁樣。你知啦，即係我又唔知點樣形容我同周柏賢之間嘅。即係其實好多人嗰陣時聽呢個推哥都係因為周柏賢嘅，因為佢話曬都係名人嚟噶嘛。咁咧就多謝俾個機會我咧，就令到我識埋其他嘅聽眾啦。即係因為原本我都唔知道點解會開咗麥嘅，即係當初原因就自己諗住即係搞網台，搞個 Stage Tube 嘅網台都係諗住叫啲 friend， 即係喺幕後嗰度操盤咁諗住即係過下嗰啲監製嘅人嘅。啊點知就 OK 好玩喎，即係呢個都一個對我嚟講都一個里程碑嚟嘅，即係無端端會走去做咗幕前開麥咁樣。咁甚至乎後來有個視像啦，就會俾一啲異性喺度又唔係欺凌嘅，即係調戲咁樣。即係開頭好唔慣嘅，但後來算啦，幾廿歲人還掂，細個都未試過俾人調戲。咁而家老咗之後俾人調戲，未啊都過翻癮 OK 喎。即係咁樣真係比較消極啲啊嘛。嗱咁咧，嗱我而家用呢個方法咧，我就即係同其實同頭先嗰個 live 咧係分別唔大嘅，只不過咧有部 mixer 裡面咧 input 多咗個聲去播歌啦。咁啊播歌用咗咩 device 咧？我就用一個 software 叫 QCART， 大家可以 download 唔使錢嘅。咁咧佢非常方便，就係電台嗰啲卡機一樣嘅。咁你可以將啲唔同嘅卡咧懟落去個卡機度，跟住撳個掣嘅會播埋。咁你可以選擇播一次啊，重複播啊，即係例如啲 jingle 啊、background music 啊，就可以 loop 住播，非常方便嘅。嗰陣時推歌咧，我都曾經推介過周老闆用嘅，咁但係佢又拒絕咗啦，因為佢都係習慣用啲古法喺個 playlist 嗰度整一扎歌咁樣撳。咁即係我好明顯同佢兩種唔同人嚟嘅，我咩都試衰咗先算咁嗰種。咁當然咁嗰個個性同埋嗰個性格就驅使一個人嘅前途同埋嗰個命運同埋嗰個成就啦，咁呢個大家都接受㗎啦。咁所以呢即係我可能我鍾意玩多啲啦。咁我覺得呢個 Q 卡真係我第一次用嚟真係廣播，我覺得非常好玩囉。即係暫時都冇乜甩漏，比起以前嗰個古法又唔記得開呢、這個唔記得開嗰個呢就更加好嘅。咁啦，我同啲朋友打個招呼先。有人問 Android 又點搞 ？Android 真係唔識喎，你問翻 Android 啲朋友啦，不如啊嘛。OK 嗱，我由頭讀起啦。嗱呢個節目咧，因為個鐘數比較晏啊，即係我成點半先開始咧，即係深宵嗰啲顏聯舞啊、白韻琴嗰啲年代就好興呢啲節目嘅。咁咧仲可以咧，好似顏聯舞咁樣咧，夾硬將個低音對到好低嘅。你寂寞嘛？你一個人未瞓啊？佢咧唞氣聲扯到。好鬼唞氣，你係咪好悶啊？你翻落未啊？嗰啲話我就做唔到啊，走音添。咁咧，嗱打個招呼，咁由阿 Sesmin 啊，係咪我讀錯啊？支持我喎，多謝你先啦。因為呢個鐘數就係好多人係唔同嘅人嘅。阿廣啊，真係一路都咁撐我嘅。仲有阿典娜啦，你好啊。就有 Yan Tam， 不過呢個係半個鐘頭前嘅咯，我諗佢都走咗啦。因為有時聽 live 咧 ，Facebook 嘅 live 咧好得意嘅，你見到pop up 咗出嚟，一撳撳落去，原來又係即係唔係名人嚟嘅，咁就走嘅啦嘛。又冇乜肉體啊，又唔係靚仔靚女。咁我仲有咁就十幾人喺度睇咧，我覺得係已經係二數啊，恩典啊，簡直係。仲有 Conkin To 嬲到震啊，大家都咁話啦。仲有 Eric Hong。好少見到你喺度喎，上次係咪見過你嘅 ？Solon 你好，仲未瞓 ？Adrian， 星期六 take care everyone respect fireman。咦，星期六咯喎，係喎，你好。唉 ，fireman 梗係攞命搏，梗係要 respect 啦。喂，鄧武識點解你又捧場啊？你唔使瞓嘅。嚇 ，Peter 好似未見過你嘅，應該就。Hong Kong Fireman Hero， 我全世界 Fireman 都是 Hero 嚟嘅，某程度，除非有啲菲律賓嗰啲，我唔敢講。點解講菲律賓嘅消防員未必係 Hero 呢？因為我去菲律賓，我第一次喺1989年菲律賓咧，就有一個當地嘅唐人接待我嘅。 咁啊成日咧都帶我去菲律賓馬尼拉嘅唐人街度食飲食食咁樣。咁我喺度過咗兩三日咧，都見到啲好怪嘅現象啊！個怪現象就係、是我見到有啲消防車咧，就好似嗰啲社民連啊、人民力量咁樣掛曬啲直翻喺個車度嘅，咁啊寫咗啲漢字嘅。咁奇怪咧，點解菲律賓嘅消防員點解有漢字掛住喺度咧？哦，咁原來問清楚咧，原來佢哋個漢字咧就係話自己係華人之咩合作社嘅消防隊咁樣。喂，原來嗰邊嗰啲貪污程度嚴重到咧，你唔俾錢，你都冇呢啲服務嘅，好恐怖嘅，或者 hea 做啦。咁兼夾佢哋好憎華人嘅，因為華人咧係瘋狂剝削佢哋嘅。咁當然接到嗰個梗係唔會咁講啦。咁但係從佢嘅對話裡面，佢點樣對啲菲律賓人我都略知一二㗎啦。即係當佢哋係牛啊，當佢哋係馬啊。佢哋悶悶又唔使理佢幾時有得食，又即係啲喂嘢咁樣喂俾佢咁樣。即係呢啲佢哋嘅習慣就係、是、覺得咧出錢請人翻嚟做嘢嗰啲就係奴隸，咁啊理所當然嘅，就冇呢個道德嘅問題嘅。即係其實我都認為呢個唔係道德嘅問題，係呢、這個係呢、這個風俗嘅問題嚟嘅，同埋文化問題啦。咁所以嗰邊嗰啲菲律賓人咧，即係佢。人非草木噶嘛，即系佢唔系冇感觉噶嘛，对啲唐人点样对佢哋，咁所以佢哋又 EQ 好低噶嘛，菲律宾人，即系逢亲好开心民族啲人 EQ 都好低，逢亲 EQ 好高嘅人咧，佢背后都系唔开心嘅，呢个我认为嘅，咁所以有乜咁奇啫？即系你华人咪救翻华人咯，即系唯有华人都系用钱嚟买啲消防队翻嚟，买啲用翻自己啲人救翻自己人咁样，即系几得意嘅民族嚟嘅华人，我相信系。OK， 咁啊，仲有 Ray，Hello 你好 ，Sarah 你好，江建涛问有冇睇 CY 个记者话冇喎，我头先好肚饿，落咗去食嘢，就飙翻上嚟搵翻条线嚟搏翻个 mixer 咁啊，试做呢个啦。咁啊矮咧，阿广咧就话一个都话意外啫，两个就绝对系人祸，一个开咗40个钟头嘅焗炉，仲逼人入去，一个人去死咩？即系类似啦。咦啊！呢、這個阿廣話老探有火，非同小可啊！哇，幾押韻喎、啊！你都諗得過喎、啊？咁啊，但又唔係非同小可嘅，我都係一個旁邊學喺度齋講嘅啫。因為我又冇嗰啲社團背景，你知啦，啲社團嘅網台咧好勁噶嘛，講親都行噶嘛。咁我似乎啊，就係俾佢哋真係信一籌啦。喂 ，hello 八爪魚嘅，你應該係你好啊，八爪魚。淨係蝦人講兩句啊！八爪魚咧就有中學同學嚟嘅，咁中學嘅時候咧，我就有個對象咧，就成日辯論嘅，嗰、那個就係八爪魚啦。咁咧，八爪魚連即係佢嘅學識或者佢嘅常識嘅當時啊，而家唔知就比我高一截嘅。咁竟然我同佢拗嘅問題咧，就係、是、竟然上海係屬於中國嘅南方同北方咧，都拗咗嘅。後來大個咗之後，原來係我錯嘅，唔知你記唔記得八爪魚？咁咧，啱啱我之前九七廿四咧，就講緊我嘅中學同學咧，由讀完書出嚟玩玩玩玩，食食食食食食，溝女溝女溝女溝女溝女，談 band 談 band 談 band 談 band， 至到而家30年後咧，一個都冇剩啊！即係大家有大家嘅工作，大家有大家嘅取態，大家有大家對社會嘅睇法，就因此林林種種嘅原因咧，就令到我哋分開啦。咁分開咗，以前啊生日都會 say 句 hi 啊 ，say 句 happy birthday 啊，新年都留個言咁樣嘅。但是近呢十年都冇咯，即系你可以话可惜，但系系咪可惜咧？八爪鱼可唔可以讲两句啊？嗯 ，OK， 阿 Yan Tam 佢话查完之后啊，你都唔信啦，即系你咁啊几可悲啊！而家个政府啊，好似大陆政府一样嘅，唉，我都冇气啦。即系话呢个系推歌节目咧，但系其实又喺度狗吹一啲你唔开心啊咁成，即系有啲人仲系瞓住嚟听添。咁就大鑊啦！有人聽到阿八爪魚話我尾音有沙，喘氣聲。咁啊，再點一首中文歌俾大家聽啦。因為其實我咧就好少聽中文歌嘅，咁但系咧係有啲舊嗰啲中文歌都會聽下啦。因為舊嘅中文歌咧，好似以前係焗住俾佢洗腦，焗住得咁少媒體而令到佢好流行嘅原因咧。所以咧，你係覺得好聽啲嘅，因為熟啊嘛。某程度你會追聽，或者你會覺得啲歌好聽，感覺嚟嘅啫。我覺得係，就是、因為同佢熟咯。 咁熟咗自然有啲感情分㗎啦，咁我自然會覺得好聽。咁呢隻歌呢亦都係見即係緊接返頭先嗰啲消防員嘅上級嗰種態度啦。喺度鄭中基嘅歌叫高手。 幾位高手亂發版，連好都搞散，習慣空口說力撐，我們早知道慘嘢，貪口想亂講，叫亂大眼光，聽下知力死得最冤枉，把你怒氣再集體推搪，冷氣朋友又行得起，還眼紛紛地把念你，求什麼都等一個世紀，冷氣和你如同知己，行過街表演很愛你，全得想你死，我幫手我不需要太多，只要不再出招玩殘我，玩殘我 yeah， 揮揮手不必有那麼多，早已知道今年很難過，很難過，幾位高手亂發版，連好都搞到散，習慣空口說力撐，我們早知道慘嘢、yeah， 貪口爽亂講，要怨大眼光，聽下知敵死得最冤枉，再有台戲要集體推搪，冷氣朋友又行得起，還眼紛紛地反應你，求什麼都等一個世紀，涼冷氣和你如同知己，行落街表演很愛你。 剛才是必定是錯甩了一些東西，不知道為什麼沒聲音，這些甩流咯，即是希望大家包容，始終呢這裡都不是一個很專業的播歌室，還有我是未試過自己推咪自己做節目的，因為以前呢即是 Day One 的時候在自己搞網台呢，即是Stage Tube 呢就是錄音的，如果說 Live 呢就那時候城寨呢就我都不夠膽自己推咪，即是我都仍然堅持呢是要有講推咪我哋先可投入到做嘅。咁但係而家好似門檻低好多喎，淨係手機都可以上到，即係可以做到節目咁樣，不妨者靜靜雞夜晚半夜推下咪咁樣幾個人啦。咁頭先呢就讀緊啲朋友嘅名啦， say 緊 hi 啦。咁我頭先播緊歌嗰陣我都有睇。好快好乾，可能個腎虧虧地。係咪咁，唔知個腎定唔知咩。有人教食六味地黃丸，食過都沒什麼改善，食六味地黃丸只有一個反應，就是臨睡醒的時候硬硬地的感覺，之後呢就沒什麼特別不同咯，我覺得 OK。 那呢就還有有些朋友真的之前沒有來捧場的，譬如 Marco 峰好像見過你沒在這裡，那八爪魚發現的把聲沙了啦，還有 Louis， 有咗咪，有咗咪真係正啲呀，有咗咪定真係正啲我唔明喎，真係理解力都差埋。Hello May 呢仲未瞓呀，三十九幾人呀，喔係四十二人囉，而家呢度顯示其實係咪四十人呢我都唔知，因為今日呢度啲網絡真係差到呢連 refresh 都有困難呀，於是乎咁樣嘅時候我就索性呢冇理到幾多人。咁呢兼甲呢就今日呢度又頭先我開到冷氣好凍啦，頭先生咗熱到嘔血，咁急個背脊有少少寒啲，唔一陣間播歌嘅時候應該開返大些些少先。咁仲有 Yen Tam 喺度諗住聽到瞓聽到尾㗎。喔、哦、 个半钟喎，大佬，而家都系得半个钟啫。啊，而家做节目咧唔好惊个时间好长，开头好担心咧，即系冇嘢讲啦 ，dead air 啦。咁我相信我呢种讲法咧就比较简单啲嘅，即系话自己斋 up 又冇乜主题，中意讲乜就讲乜，就唔使同人一齐夹兼夹咧。我唔系嗰啲搬即系搬一本书出嚟。即读书俾大家听嗰种节目，咁我就冇乜压力，话冇嘢讲嘅。因为其实嗰啲节目我都成日听嘅，旧时即系你唔使自己睇书啊嘛。即系譬如讲 UFO 咁样，喂大佬，嗰三手资料嚟嘅，出完书又你又另外一个人讲完，又出多本书，甚至乎你听第二个节目又讲翻嗰个人嘅节目嘅内容，基本上就即系唔系我就做唔到呢个节目嘅，因为我系好似有啲第一身经验，或者我真系思考过咧，我先可以。好似而家咁順暢咁樣可以一輪嘴咁講曬出嚟嘅，咁當然我唔係高手啦。咁頭先嗰只歌叫高手咧，就係鄭中基嘅好多年前嘅歌嚟嘅，我相信，因為鄭中基都冇出碟好耐啦，係嘛？應該我唔知啊，我就係知道有拍戲咋。咁仲有啊 ，Louis 話而家有42人，42人都係一個大數目嚟啊！即係諗下人哋喺一個屋苑裏面選區議員有42張票。俾人笑幾年啦，即係都係得42張票嘅。咁但係其實真係好唔簡單嘅，即係由零開始唔識你嘅，你又冇乜正職，你喺一個區小區嗰度選咗區議員有42張票喎，大佬都唔少嘢。但係咧攞幾萬蚊成十皮嘢出嚟搞，又好似少人啲咯。咁你真係應該逐家借票得42票嘅話，咁我嘅聽眾咧應該超越42嘅。咁如果有機會咧，我都要逐個咁樣，而家慰問緊你哋啦。Hello， 多謝你。咁42個人又唔係個個都出聲嘅，咁出聲嗰啲一定會覆嘅。咁除非我睇唔切啦，譬如頭先9/24咧，我之後我睇翻有好多朋友我都冇招呼佢嘅，原因頭先有嘉賓，咁個嘉賓亦都非常健談嘅。咁健談到一個地步咧，我連電腦都睇唔切，又冇理由 interrupt 佢招呼大家噶嘛，係咪？好，跟住 Wilson 啦 ，Wilson 真，又成日都見到佢嘅，阿 Ray 又係。佢話把個頭另名少少，即係見到個樣子。喂，其實呢啲深宵節目咧，你見我樣子做乜咧？究竟即係唔驚發惡夢嘅咩？即係發個夢都發好啲係咪？雖然我都唔係屬於恐怖嗰種，即係幾有自信，但係咧，我至到而家都唔明咧。譬如阿宇陽咁樣，即係隔離頭有個叫宇陽嘅朋友咧，佢個推歌節目就非常成熟嘅，即係我夠膽講咧，即係可以好似。主流台咁樣又出埋歌嘅 list 啊，同埋佢用 Ycast 嗰個 app 嗰個 software 嚟做節目咧，就係、是、比較 professional 啦。咁佢就算佢個節目咧，我都頂唔順望住個樣嘅。sorry 啊，即係照直講，男人同埋男人有少少老老相斥嘅，咁所以咧就請見諒。同埋大家如果想聽啲網上嘅聽歌節目咧，我都建議你聽下宇陽嗰個叫做咩一齊聽歌定唔知咩聽歌咁樣。咁佢係做得好 smooth 嘅，即係大家聽慣嗰種播歌、踢歌，中間講啲好感性嘅說話，跟住又去歌咁樣，嗱咁樣咪 professional 囉。即係始終人哋係收錢就真係唔同嘅曾經。我呢啲係真係無賴啦，即係又唔收錢又可以大曬點講都得，點甩咳點1999唔搭九唔搭八兼夾呢，成日都講我哋啲話題呢，都你吹又唔收錢嘅咁，幾無賴，自己都覺得頂唔順。OK,Wilson 話呢根本就已經俾咗大陸政府，唉雖然係但我真係唔想囉。阿八爪魚呢即係 Terence Wong 呢係我中學同學啦，佢話探長你有冇搞錯今年你生日我都有講 Happy Birthday, 係咩真係對唔住。咁講 Happy Birthday, 我講我冇同人講啫，你係你係3月14號㗎嘛八爪魚係咪，但我已經冇同人講生日快樂囉，因為呢我近呢10年呢我覺得我刻意無視生日，甚至乎我 Facebook 呢我都冇寫我自己出世，因為我覺得呢生日呢樣嘢呢又係用一個偏激嘅諗法呢，即係我嘅諗法啫，純粹係即係我自己冇影響到人哋嘅，可能我覺得呢其實你對一個朋友好呢，其實你的起條筋每日每個 moment 你都可以對好好嘅，都可以講一啲好 sweet 嘅嘢啦，都可以問候佢請佢食飯咁樣，但奈何呢香港呢個地方呢你咁樣做呢佢可能個心裏面頂你呀，賣保險呀賣緊煲賣緊鑊呀， 定係做緊做 gym 嘅教練啊？不過睇個肚腩都知道唔係㗎啦。咁啊，定係想耶穌啊咁樣。各樣咧就令到我咧，我都好害羞去做呢樣嘢，即係唔夠膽無端端同人哋懶好咁樣啊。即係所以都內念地收埋喺個心度咯。而家佢個好處咧，就有支咪喺度咧，我就可以借呢機會咧嚟抒發一下自己個感受，即係真正個感覺係點樣。反而同一啲新嘅朋友，嗱，雖然我同你都係素未謀面嘅，即係唔係八爪魚啦，其他朋友，但我發覺呢個渠道咧，即係能夠講出一啲我真係想講嘅嘢，就多過同一啲實體朋友，即係呢個真係好唔啱，同埋一個好悲傷嘅一個現象嚟，我都覺得。原因就係你要同一啲好真嘅朋友講啲好真嘅嘢，係一個好理所當然噶嘛。咁但係似乎實體朋友咧，係無形中咧有個槓出咗嚟，即係你驚佢會驚你問佢借錢啦，因為有啲窮朋友，唔係有啲有錢朋友好怕見到窮朋友噶嘛。咁佢飲杯嘢又唔出嚟啊，咁樣去食飯又約幾廿次啊，甚至乎舊嘅行家，我約過四五次，佢都話唔係。臨時唔得又話唔得閒啦，即係我可能我個人過分敏感啦，即係覺得人哋可能會唔知點鼓你啦。咁但係勝在咧，有一支咪度咧，個唔同地方咧就唔使負責任咯，真係好似好衰咁啊！即係我講出一啲好懦嘅嘢，你又唔識我嘅，你又唔會笑我嘅，你笑都係你自己笑自己笑啫嘛。頂籠咪喺 Facebook 就唔會因為人哋講出一啲説話好懦，而喺 Facebook 唱你或者專登開一版嚟笑你噶嘛。雖然我都有咁做過，咁但係我覺得個傷害比較細咯，即係親戚朋友屋企人呢啲又係一個悲哀啦，即係同埋唔知係我自己嘅問題，亦或本身係一個這個倫理問題啦。咁我覺得有時有啲嘢係難開口嘅，同埋我成日笑人哋好感性咧，即係自己如果又係咁感性嘅時候，即係無地自容啊嘛，即係好廢啊！講埋啲嘢，我都覺得。正在是深宵節目呢，就大家交流一下啦，即係你可能我講咗嘢你又好諗下有啲盲點呀，大家冇諗過呀，咁幾好呀。咁繼續讀大家嘅留言啦。咁對唔住八爪魚啦，繼續因為你有同我講 Happy Birthday， 即係我諗數埋都冇十個人記得呀，我家 姐都有嘅，我對上一個家 姐都有同我 say Happy Birthday 呀。咁呢個機會又佢冇聽嘅，亦都唔係好想去聽，咁我多謝埋佢啦。OK 啊，廣會閃咯喎 ，OK 啦，要瞓聽你翻工啊。八仔嚟話，依次兩次你做節目都好多水吹喎，咁以前唔多嘅咩？以前都多噶。咁啊，深水埗張咧，佢話咧有舊消防員話以前用打針式救火，即係從上層灌水冷卻下一層。但現在領導咧就死都用上鼓風機，用上鼓風機問你死未？佢唔識呢話點咧？定係喺蘇格蘭長學就識啲新嘅技術咧？咁冇理由地心吸力都唔識㗎，係咪？我都係咁諗過，頭先食緊嘢嘅時候，其實你鑑生揾炸藥油剝穿個頂，喺個頂度灌水，甚至乎用大量嘅水灌落去嗰個窿度，咁去流水式咁樣落到樓下，咁點都熄哇啲火。我唔知，冇理由我認識佢哋唔識噶嘛。咁總之係悲劇啦。阿妹你要瞓啊！啱啱見到你推歌，忍唔住又嚟聽啊！真係害你啊！即係嚟朝翻工可能翻唔到，真係累咗你。千歐唔係次之豪，之豪哎，你就話咩啊？鄭中基好耐冇唱歌啦，應該係咯，應該唔係我，因為我脱節，即係同時我又脱節啦，我又唔知有冇出碟啦。啱啱做完嘢，聽埋先瞓。呢個係Willing Ho，Hello， 圍住聽歌，有個節目叫做你自我感覺良好啲，係噶都。Thomas Lang 佢話咩 ？Visit 有 Europe the final countdown， 即係咩啊？唔明。Final countdown Europe 咯 ，the band 係啊，冇錯。你把聲好好聽啊，係咪噶？歐陽謙。你啊真係逼到好謙啊！其實我把聲呢好極端嘅，有人呢就話我把聲好聽，即係好少嘅。不過就我中學同學有個女同學都咁講嘅，咁啊淨係 J 聲啦，又去加入唔去咯，淨係同我講電話咯。 真係又令勾起我啲唔開心嘅嘢添。咁我抽岩山水唔係抽水，公營㗎啦，公營係你寂唔寂寞啊咁樣㗎啦。OK， 我諗我大部分嘅朋友都瞓咗㗎啦。咁我借呢個機會呢就播多首歌。如果流程冇問題呢，我就再諗下佢啲咩時間可以做到啦，或者突擊咁樣快閃咁樣做都幾過癮喎。咁呢我預備咗幾首歌呢，就係、是、一啲舊舊地嘅歌啦。呢隻歌呢好得意。呢歌呢以前我推歌嘅時候呢都播過下嘅。就係叫做即係、就是、歌名我之前唔知道歌名係乜嘅。因為日文字呢我唔識睇嘅。咁但係呢首歌幾得意嘅個 MV。就係關於一班一個運動員，佢舊時呢就係、是打摔角嘅運動員嚟嘅，就衰藤元氣。咁咧，佢呢只歌咧叫咩啊？死啦！呢只歌叫做叫做咩啊？唔記得咗啦。畫面是一班西裝友大大隻隻咁樣在東京各處啊，唔係呢隻歌咧就喺 New York Manhattan 機場開始，就各處喺個街嗰度咧表演啲街頭舞嘅。咁日本人跳街頭舞咧有一絕咧，就係佢哋咧個民族上咧就啲機械人咁嘅，成班都排舞排到咧好齊整啦，同埋我組合係比較新鮮，因為美國嘅街舞咧佢著啲 hip hop 嘅街頭衫啦，通常都。咁即係同一相對日本人嗰種紀律性啊，同埋啲效率啦、啊，同埋佢哋嗰種追求完美嗰個小路無為嘅嗰種態度。 頭先嗰個朋友咧就提提我咧，佢話 Final Countdown 咧，原來咧就係、是英國脱歐嗰個公投咧，就好快就有結果啦。咁有人咧就話咧脱咗歐咪死梗，即英國咧好多嘢都唔可以離開歐盟嘅。咁其實我頭先又唔係太熟英國嘅情況咧，所以咧頭先九七廿四咧就留翻俾阿 James 講嘅。咁阿 James 講佢自己都講咗政黨嗰啲嘢，咁講講下又講咗邊個首相撲街啊，金馬倫撲街之後咧，都好似冇再分析嗰、那個脱歐之後係會點嘅。咁咧我又可能帶歪咗少少咧，就帶話咗關於係呢、這個衝突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就無疾而終，就冇講到，就講聲 sorry 啊。咁原因咧就係、是。我始终都唔系太熟咯，咁啊，仲要打乱人歌柄咧，实在系一个好大嘅缺点嚟嘅。咁希望第时啊有机会个人成熟啲咧，就改善下呢样嘢啦。即系我可能个人比较难去集中呢样嘢，去即系好专注咁讲咧。我始终唔系一个嗰啲好守规矩嗰啲人啊，咁所以希望大家见谅或者再选择去听咩节目啦，咁样。咁啊，至於而家咧啲人數咧，就應該走剩30个到嘅啫。咁如果今晚唔係英國脱歐嘅事件咧，我諗都係得12个到啦。因為我臨時先至講話有節目啦。咁但係今次咧，純粹一個 beta 版嚟嘅，即係純粹試下究竟難唔難做咧？啲線啊快唔快博咧？定係即係快唔快博到啊？因為頭先咧嗱臨揾咗條線。有少少嗲嗲聲嘅，後來夾硬咬到90度角嘅剩翻，咁係咪要揾啲靚啲嘅線咧？即係各樣都要試嘢嘅。咁咧，而家最 update 睇下有咩情況，有乜嘢？有冇人話俾我聽？有咩結果啊？仲未有結果。咁頭先 Louis 咧，我咧就直頭咧係以為佢咧想點歌嘅，咁啊順便就將錯就錯。呢個 Final Countdown 就係一隊樂隊叫 Europe 嘅樂隊，我諗佢唔係 Europe 嚟啩，因為啲人啲符號集幾老土咯。唔少得嘅梗係個髮型啦，成個鬆絲狗咁樣，即係以前温拿都嫌老土嘅真係。呢、这、只、个、歌咧对我嚟讲咧好熟悉嘅，因为咧当时咧成日去通里蒲嘅时候咧，咁通里有一个新嘅琴出现咧，新嘅 synthesizer 有呢个声咧，就走去弹呢只歌啦，咁啊懒叻咁样，就系弹完个 introduction 啊走人咁样咧，咁我都几无聊嘅。呢啲歌咧，即系几好笑嘅，听落都。因为嗱，呢、这个 Final Countdown 咧，如果大家上 YouTube 揾到一个 version 咧，就系、是、一隊 band 咧喺个户外嗰度草地前面表演，嗰条友唱到咧，真系经典嚟。我谂有啲二十 個人存在，即係有 clone 多一條出嚟打 YouTube 嗰種咧，大家有機會啊上去睇睇啦。唔開心嘅時候睇下會幾開心嘅。咁你頭先咧，八爪魚咧，多謝你啦，提翻我搶啊！頭先只歌咧就叫做嗰、那個組合叫 World， 首歌叫咩？組合叫 World Order， 我淨係知道嗰個主音咧就叫做衰藤元氣。咁咧就佢嘅歌名咧就叫做Machine Civilization， 系咯，咁啊推翻呢首歌啦。咁啊以前我推歌嘅时候都播过呢只歌噶啦。咁呢只歌咧即系嗰种曲式我好中意嘅。咁反而 Final Countdown 咧我就其实我不嬲都唔系好中意呢波，不过咧佢有啲浮夸嘅，即系啲 MV 啊，甚至乎嗰个 melody 咧就几容易记嘅，即系同埋几有认同嘅，即系弹嗰个声。好膚淺㗎嘛，你知道呢啲人即係彈咗幾句啲人就覺得嘩勁，我識彈呢隻歌，同埋 Jump 啦， Van Halen 嘅 Jump 亦都係成日都彈嘅。咁另外就Harless 啦，你好啊，去睇完嗰、那個衰藤元氣嗰個 MV 啦，即係嗰、那個 World Order。咁就 Louis 啦，探長睇落好眼瞓啊。咁其實我又唔係特別眼瞓嘅，只不過把聲咧，次次都係講夠兩個鐘咧，就斜斜地咁啫。咁就 Eric，Hello 你好 ，Eric 好似都未見過，因為其實我個人認 icon 又容易嘅，認啲字嘅。Hello Dominic， 午夜麗人 feel 咩？午夜麗人啊，即係周啟生作曲同埋譚詠麟主唱嗰只。佢、那、嘅、個、歌其實都 OK 好聽，我就冇啦。Dominic 嗰邊咧就當然唔係午夜麗人啦，頭先嘅成軍第一線，而家係。而家咩事咩节目呢，你嗰边其实几多点呢，我都唔知几多点。咁仲有八爪鱼呢，点唱读书嗰阵你成日唱嘅。点唱读书嗰阵时你成日唱嘅。我嗰阵时成日唱咩歌啊，真係考起我。俾啲 hints 啊，我好似成日唱 Air Supply， 但我一隻都冇 keep 啊 ，sorry， 因為 Air Supply 越聽越老土啊，即係讀完書我都頂唔順啊，真係。讀書嗰陣時候成日唱乜嘢咧？成日唱啊，我記得啦，睇下有冇呢只歌先，俾驚喜你先。啊，好似冇喎，真係。你点啊？啦冇啊，八爪鱼，你听日唔使翻工咩？定系你而家其实唔使做啦已经？请问，哈揾到啦！我中学嘅时候咧，至中意唱呢只歌。呢只歌嗰个 key range 咧，亦都系我人生里面最巅峰、最高峰嘅时候 key range 嚟嘅。而家绝对唱唔到，而家都未入 chorus 咧，就已经哑咗啦，包保。 If you search for tenderness, it isn't hard to find. You can have the love you need to live. But if you look for truthfulness, you might just as well be blind. It always seems to be so hard to give.If I wear my heart out on my sleeve, but I don't want some pretty face to tell me pretty lies. All I want is someone to believe. 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word. Everyone is so untrue.Honesty is hard. security of benefit red. Anyone can comfort me with promises again. Inside of me, don't be too concerned. I won't ask for nothing while I'm gone. When I want sincerity, tell me where else can I turn? 'Cause you're the one that I depend upon. Billy Joe 嘅 Honesty， 咁呢只歌咧就真系几老土嘅，但系老土得嚟咧，我觉得好听，我而家都仲觉得好听。咁咧证明我嘅视力咧真系衰退到咧，就嚟要去牧场街一号嘅万人啲咩工场嗰度开工先啦。阿八仔鱼头先咧就喺个留言度咧，点唱读书嗰阵，你成日唱嘅 Soldier of Fortune， 我竟然。成个歌名睇唔到，咁我仲以为佢讲紧另外一只添。咁呢个梗系唔会令你失望啦，八爪鱼。 I have often told the stories about.Lived a life of crystal, waiting for the day when I take your hand and sing songs, and maybe you would say, "Come lay with me and love me, and I will surely stay." But I feel I'm growing old.And the songs that I have sung echo in the distance like the sound of a window going round. I guess I'll always be a soldier of 先啦，佢今次咧成日都攞佢个名出嚟开晒个名咁，唔系几好意思。Terence 你好，相信而家你朋友都唔想人知道，都唔想人哋知道你叫八爪鱼。咁啊，八爪鱼有啲即系几幼稚嘅。喂 ，Terence 你好，咁咧你真系提翻好多即系百感交集嘅嘢啦。即系嗰阵时，点解我中意唱呢只歌咧？原因咧就系、是、即系嗱，你系梗知嘅，但系我啲呢度啲听众系唔知嘅。就當時咧，我識阿八爪魚嘅時候，講中三識佢嘅。咁啱啱嗰陣時開始夾 band， 就有個同學咧，就有個鄰居咧，就啲長毛一睇就知佢中意 Deep Purple 嗰啲朋友咧。咁就又夾 band， 夾啲 rock 嘢好嘈嗰啲啦。咁我梗係參觀啦，大佬。即係呢啲好中意音樂嘅，即係朋友仔咧，定會中意睇人夾 band 噶嘛。嗰陣時我係好有型嘅。但雖然嗰陣時咧樂隊係低潮嘅，但唔知點解，即係可能我中學已經老土個人啦，即係人哋興出去跳 twist 啦，即係嗰啲 checkers 嗰啲，我真係走去中意打 band， 真係實在幾脱節。咁但係亦都係改變咗我之後嘅生活啦， 即係覺得音樂同生活係分唔開嘅，對我嚟講。咁尤其是即係呢啲咁嘅人哋唔聽我走去聽嗰啲咧，即係一個虛榮感咧，就係覺得自己識嘢多啲。咁年輕人咧就個個都係咁噶啦，即係正如你今日嘅本土朋友咧，啲朋友仔佢好多嘢其實唔知咧，就以為自己知多過人哋嘅，好正常嘅。即係只係聽嗰兩個節目啫嘛，即係就已經咧上曬頭咁樣，以為嗰兩個人講嘢就係全世界都係淨係得呢兩種聲音嘅啫咁樣。咁當然我梗係唔會怪佢哋啦，亦都講咩都唔入耳嘅，即係直至到佢有一日咧，佢知道賴嘢咧。即系懦咗嘅时候，你会认懦就 O K 噶啦，我觉得。即系亦都嗰个触发点，令到你更加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咁嗰啲朋友亦都唔会有错嘅。咁有人都试过后生咧，即系无谓对啲后生咁严苛咯，我觉得喺呢方面。但系带来嘅伤害咧，亦都系我哋唔可以抵挡到嘅。咁呢个都认咗命嘅，因为代代都系咁啦。将来就有啲后生仔唔系我哋噶嘛。咁将来佢哋拣啲咩路嘅，即系文革一样啫嘛。即系你今日当年。斗跨斗臭，你啲同辈、你啲老师嘅文革里面嘅红卫兵咁样，咁佢都要生仔，佢都要生女，咁而家咪报仇咁报咯。虽然唔系报喺佢身上，但系啲仔女已经濑晒嘢啦。今日中国系一个咩国家啫？今日中国啲人几咁无知，出到嚟几咁俾人笑，或者几咁有钱，咁系咪好事咧？系咪开心咧？我真系唔知啦，即系懒系白咁交集。咁有朋友咧就哇咁夜播啲咁嘅歌，直头系呢个轻弹浅唱不夜天天天天天天。呢啲节目其实咧我都好怕听嘅，因为几老土啊。咁你提一提我咧，咁我就试下收敛下啦，唔好播呢啲歌，播啲嘈啲嘅歌，嘈翻醒你好嘛。但系播得更加老土嘅，都系老土到生机啊嘛。咁你话其实咧，头先大早听。好耐好耐好耐，之前聽嗰 jingle 咧，就係、是、咧，即、就、係、是、以前啲習作啦。咁其實我而家做呢個節目咧，就正正有一個好嘅機會咧，可以將自己啲作品發表翻出嚟。但可惜今時今日咧，一般嘅人咧係唔會好 respect 人哋識得作歌嘅。我發覺，即係你識作歌同埋識揾錢，咁你知喺個求愛市場度幾咁懸殊㗎啦，係咪？你識作歌啲人，你唔好扮嘢啦，扮文青收皮啦，啲女仔咁樣㗎嘛。咁女仔識作歌仲大鑊，你未淨係走去草原度彈下吉他，真係俾人恥笑添。咁但係點解明明我自細覺得咁有型嘅，今日會俾人恥笑呢？兼夾即係冇價值囉，即係好可悲嘅呢啲。咁就勝在呢，即係雖然呢個節目咧，可能得十個人而家跌到，咁得翻五個人，我都繼續堅持到個半鐘頭嘅，大家可以放心。咁啊，八爪魚咧，頭先咧就話咧，呢個名都係我改嘅，係咩？其實我記得嘅。仲有咧，讀書嘅時候咧，你又聽 Billy Joe 啦，但係我咧就聽緊西城秀樹，唔係新城秀樹。哇，幾正！新城秀樹係咪阿 Bob 啊？定系嗰个咩范振峰？哇！但系西城秀樹嗰啲咧，真系老土到咧，即系从来都冇觉得佢真系正嘅。但系当然人各有志，我亦都好 respect 啊 Terence 咧，佢好坚持自己中意嘅嘢嘅。即系我呢样，我系自细都好钦佩佢嘅。即系佢系完全唔会俾人哋左右到佢嘅喜恶嘅。即系以前你知道，我耻笑人唔使本，兼夹好强力噶嘛。咁但系都完全当我流嘅，超唔你唔中意就唔系代表我唔中意。嗱，即系我喺佢身上都学到好多人嘅态度嘅，要坚持，即系唔理你话乜，即系意见同埋思想系应该系自由嘅。即系我唔系揶揄你啊，八爪鱼，我系事实上觉得你好多方面咧，我都觉得你以咁嘅年纪，有咁嘅成熟嘅思想咧，即系我都越嚟越佩服你，实在。咁咧。而家仲有幾耐啊？仲有哇，仲有十五分鐘啊！究竟我係咪癲嘅咧？連續做第二個節目，我都仲好多嘢想講噶啦。頭先講緊我嘅作品咧，可以喺呢度發揮啊、發表啊。咁我亦都咧，即係將一啲俾人 reject 咗嘅 project 咧，我成日都係又做 jingle 啦。咁甚至乎喺節目度播啦。咁甚至乎咧，有時免費咁賣翻俾啲客，就作為一個。 我一個 production 裡面多一個 added value 嘅，即係話我報價嘅時候話有免費 royalty free 嘅音樂送埋俾你咁樣。咁我唔知啲客領唔領情，我相信今時今日越嚟越唔領情㗎啦，佢都當你寫料多餘，因為佢根本就唔 care 係咪你作，即係話係出面市面有冇。我以前做 jingles 嘅時候呢，即係做配樂電影唔係廣告配樂嘅時候呢，我就點樣說服啲客用我嘅歌呢，我就係話我嗰陣時專係揀啲 jingle 俾啲廣告配落去嘅，即係我做嗰個崗位就係幫人錄 voiceover 啦，同埋幫佢揀埋歌嘅。咁呢有啲歌佢個客揀咗呢，咁我會提提佢，喂你嗰個係高級醫療用品嚟㗎喎，但你揀嘅歌呢就係、是城市桑拿都係用呢隻嘅，同一隻 jingle 嘅，冇問題嘅，你唔介意就得啦咁樣。佢話咁啊，咁做一隻歌要幾多錢啊？我話好平嘅，我收3000蚊到嘅啫，即係如果賣斷俾你就收10000幾咁樣。咁佢覺得係抵嘅喎。咁其實嗰陣時我咁樣落嘴頭咧，其實我唔係善佢，我亦都唔係出古話，我純粹係温馨咁提示佢，用一個價值嘅判斷。喂，桑拿、哦，你個高級醫學器材嚟嘅、哦，冇理由你用桑拿嘅歌㗎。咁佢即刻咬底，即刻幫襯咗我啦。咁嗰陣時係揾食真係好容易嘅，即係並唔係話唔使用力啊。即係並唔係話呃人啊，即係只不過我行銷手法呢就係、是、有時企咗一個客嗰個諗法嗰度，喂你自己都唔想啦，你做咩呃個客要首桑拿嘅歌嚟做佢個 product 啫咁樣。咁就往往都係搵到食嘅，但好景不常啦、啊、自從有啲個社會不停咁變化呢，即係當人唔係好注重咩叫原創嘅時候呢，我亦都死得，即係亦都唔可以即係繼續用一個自己好有興趣又有啲技能嘅手法去搵食啦。咁呢隻歌呢就係、是、呢個客呢就要求呢個畫面呢，即係佢係一個導演嚟嘅，佢拍到一個老土怪，一個老土怪喺中環度，人人用緊 VTEC， 係咪個 VTEC 有個電話叫，佢係用緊大哥大嘅時候，咁、那、嗰個人仲懶又型揸個公事夾出去辦公，仲剪埋個清朝嘅髮型呢，即係前面光頭後面扎條辮嗰啲呢。咁用啲咩音樂嚟覺得佢好老土呢？咁我揀咗，唔係揀咗，係我彈嘅，我係揀咗隻歌嚟 reference， 基本就係老翻。即係好似有句 jingle， 唔係有句嘢係咁講。即係呢首歌咧就係、是、一個會計軟件嘅一個主題曲嚟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呢隻歌？咁咧唔知睇下有冇人認得呢隻歌查實咧，我就係模仿邊隻歌去做嘅咧。呢、這個亦都係我第一次拎起支吉他自己彈嘅 jingle 嚟嘅。其實我唔識彈吉他，我就係識彈啲好膚淺嗰啲咧。即係我識聽聲，但係呢吉他要練㗎嘛，即係你唔可以唔練就拉就彈，好似你個派戲咩，你鄭霆鋒嗰啲就得啫，我唔得㗎嘛。咁於是乎咁就做咗呢隻歌呢，我覺得我一路做一路笑喎，即係同埋配合返畫面呢，即係我覺得都 OK 夾嘅，唔知有冇人認得呢隻係咩歌，一陣間留個言話俾我知啦。頭先我諗我啲 friend 真係我啲聽眾真係瞓曬覺啦。最後一句呢就答我係窮得只有錢，我真係講緊大陸人啦，係咪？咁 Frankie Chow， 嘩醒目啊，呢個就夏金城嘅咩歌啊，夏金城嗰隻歌叫做春天百花正盛開咁樣，類似嘅歌詞係咁樣嘅，冇錯啦，你就係嗰首歌啦。如果我係嗰個軟件商呢，我一定會送一副軟件俾你囉。咁歌呢都係本地嘅小企業嚟嘅。咁嗱，時間咧剩翻唔好多，咁咧我就可以再齋吹多陣啦。咁咧，輕談淺唱不夜天咧，就梗係要有啲音樂墊下底噶啦。嗱，呢只亦都係我其中做一個配樂，當時係一個新嘅電視嘅 content provider， 即係製作一啲電視節目嘅一間公司，佢聘請咗我做一個新鋭導演啦。咁當時咧，我不務正業咧，走去咧。就做埋配樂，就係呢隻，就係其中一隻充滿浪漫城市主義嘅一隻，我嘅配樂就叫 Romance。咁嗱，呢隻歌咧基本上冇乜主題嘅，就講喺個鬧市嗰度， 喺都市嗰度游走，访问一啲唔同嘅都市嘅得意嘅人啦，访问一啲都市嘅运动员啦，咁样个 theme 就系咁样嘅啫。咁当年就揾咗一个靓女做呢个节目嘅主持咧，那个靓女咧就系、是、叫做 Anya，Anya 系中文我唔记得叫咩名，系个台湾妹嚟。哇！當時我第一次見到，哇！索到咧，即咁靚女仔都有嘅，尤其是佢啲黑皮膚又靚女，即第一次感受到咧，一個黑妹係可以咁靚嘅。Anya 我唔記得叫咩名咯。咁咧，後來好似咧就跟咗一個台灣嘅有錢佬，嗰、那個有錢佬咧佢死咗啦，已經都幾折墮嘅啲晚景都。咁靚女唔使去做演藝，走去。做人哋啲培，即系花樽咁样、花瓶咁样，我觉得真系实在好大晒咯。即系得到嘅利益我又唔知系几多啦。咁希望 Anya 嚟紧有好日子过啦。虽然我唔系同佢好熟，倾咗几次偈。OK， 咁啊，音乐咧个 music 嗰个飞到好低好低先。阿 Ray 啊，就话探长啊，的确系多才多艺。咁啊。呢、這個人都有唔同嘅特性嘅，我其實我自己問自己，我嫌我自己唔夠多，即係學嘢好快，但係咧唔夠精咯，真係，同埋又好心散啊，即係想識好多嘢，好多唔同 experience 就多過擁有一啲好高嘅成就咯，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冇成就嘅人咧嚟到自己氹自己嘅一個講法嚟嘅。咁啊，當然又多口水啦，咁多口水亦都係我的天性嚟嘅。咁至於呢個脫歐嘅鐘數係幾多點呢？係幾多點？英國即香港時間幾多點？係三點，應該差唔多啦，係嘛？我呢度咧大鑊到咧，就只能夠可以 live Facebook， 但係竟然咧就唔可以睇到 Now TV， 我都唔知點解，懷疑係咪呢個俾人俾咗個 admin。block 咗嗰啲媒體咧，我都唔敢，因為日頭唔翻嚟咧，我唔知道日頭有啲咩事發生。我知道呢度有個 admin 嘅哥哥仔咧，叫 Hugo 咧，佢都可能會有機會聽我啲節目嘅，但佢都係聽 archive 嘅，咁所以咧當場佢答唔到噶啦，都係。OK， 時間又差唔多，而家仲有十分鐘到啦。咁咧，我有樣嘢 announce 嘅。咁啊，我就真係 miss 咗一個好嘅機會。頭先有四十幾人，我唔記得講，而家竟然剩翻廿人，我先講咧。再下個禮拜開始咧，七月三號係咪下個禮拜？未到，下個再下個禮拜應該。咁咧就有一個新嘅一個 group 誕生咧，那個 group 咧就係呢、這個，那個 group 就係呢、這個，這個、呢個咧就係叫 forum， 大家睇唔睇到？Forum 是什麼來的呢？你好像現在以為我是一個文盲串錯字啦。雖然文盲是真的，我真的不是很懂字的，但我並不是串錯字的。原因呢，這個 group 呢有四個人。這四個人呢就分別呢就是我啦、Pamika 啦、劉天賜啦同埋蕭兆滔四個人的。咁呢四個人做咩呢？就係、是、開咗一個 Facebook 嘅 page 呢，就將會喺嗰度 Facebook Live 嘅。咁呢個 Live 呢就係、是、有分別，有暫時有四個節目。咁四個節目呢，其中一個呢就係、是、我履行埋我繼續做呢個禁失不禁埋嘅主持啦。因為始終我都唔想令次官失望嘅，因為雖然嗰陣時因為好多理由呢，或者好多唔同嘅地理嘅問題呢就做唔到節目，因為次官成日返加拿大嘅，咁所以同埋我同阿女王成日嗌交多過食飯，咁佢秒我一秒，佢秒三個月咁樣，咁既然秒又唔好一齊做啦，咁佢秒完之後搵返我，咁樣又同阿次官一齊做啦，咁樣咁二來我又唔係人哋秒住我都咁鍾意做㗎嘛，咁於是乎就斷斷續續呢一年就做咗三次到啦，我諗。咁今次呢就開一個新嘅 Facebook page 呢， Under 呢個 page 呢其中一個節目就係繼續做返禁失不禁話，咁但係定期都未定期嘅，因為我哋未正式開會係關於節目星期幾做啲乜， 而即係未正式開大會決定曬所有嘢，但節目就暫時有四個。咁失不咁話，決戰中環有個叫做最賢咩啊？最賢乜咧？個電話又係用緊，我睇唔到添。最賢閣唔係最賢，哎呀死啦！我緊係咪賴嘢啊？即係變咗痴呆，即係失憶嗰啲，嗰啲嚴重嘅失憶添啊！嗰啲直頭係失智啊嘛，係嘛？嗰正嚟嘅失智啊！嗰、那個叫最賢咩咧？最賢嗱，俾少少時間我諗下先。仲有一個節目咧，就有個我字嘅，我完全唔記得曬點弊啦呢個。我要睇翻，我發覺而家咧冇咗個電話喺手咧，又盲又聾又啞又失憶嘅，真係大領落。咁我睇翻我 send 嗰啲咩圖俾人啦，但係睇唔到添。真係大領落啊！因為我 send 俾人咧用 WhatsApp 嚟 send 嘅，咁所以咧唔緊要啦，好快就知噶啦。睇下冇先。嗱，總之咧有四個節目啦，咁四個節目咧嚟嚟去去都係呢幾個腳嚟嘅啫，暫時。咁咧好似阿譚志強咧會加入嘅。嗱，呢個唔係 100% 嘅消息。但以上次我哋開會個消息就係有譚志強嘅，咁譚志強喺咩花生台又唔知喎，咁可能兩面騎都唔定嘅。咁至於嗰啲網台八卦嘢，你唔好問我，因為咧，我希望即係一個新嘅開始咧，就唔好再有嗰啲舊嘅講法。即係嗰個所謂舊嘅講法咧，就係我想擺脱網台嗰、那個嗰、那個唔好嘅。又唔係唔好嘅，網台嗰個風氣都一段時間㗎啦，因為網台有個風氣嘅，的確係。咁一個新一頁開始呢，就我希望呢，即係網台同網台之間唔好有啲咩，又唔敢講敵對嘅，即係可能網台同網台之間其實係唔關事嘅，大家都即係唔關事就唔好拉埋嚟講啦。雖然可能啲聽眾都係同一個聽眾，咁亦都希望啲聽眾呢三三正正呢，就既然係唔同嘅網台，就唔好攞人哋嘅網台嗰啲嘢嚟互相製造咗一啲似是而非嘅一啲，我又唔想講是非喎，即係似是而非嘅一啲猜測啊，或者一啲你一廂情願嘅睇法啦。因為 N 咁多人問我，你係咪唔妥西涼啊？你係咪鬧交啊？咁樣，喂，唔係一定係咁樣分開噶嘛。咁為好多事都可以分開噶嘛。咁大家做嘅風格唔同，就唔係代表又唔鍾意又唔妥或者鬧交嘅情況㗎嘛。咁希望大家高抬貴手，就唔好亂咁估啦。係囉，有人講禁室啦。咁Dominic呢就話有新嘢正喎，四個都咁正，期待。咁其實唔係好耐㗎啫，我哋下個禮拜會試咪嘅。就試咪嘅過程會唔會公布呢？咁當然唔係我一講揸主意啦。咁其實我又冇乜所謂嘅，因為咧試麥嗰個地方咧，亦都係一個新嘅地方嚟嘅，就啲器材拎曬嗰度噶啦已經。咁究竟搞成點？當地配唔配合到我咧？咁當日都要試嘅。嗱，譬如今日而家呢個 beta 版咧，即係叫試咧，都暫時都幾 smooth 啦，因為一個人就冇存在好多要就人哋嘅位啦，就人支麥啦，同埋一個人係容易做嘅，事實上。咁所以能夠做到而家都好少，我諗 10% 甩漏啦，當係。咁呢就阿 Ray 話新地盤係啊，都可以咁講嘅。阿雷愛利又嚇女仔，你讓下他啦，我不嬲都讓緊㗎喎，冇唔其實唔在乎讓唔讓嘅，因為強弱好懸殊啊，佢好強㗎嘛，我啲咁啱咁陰聲細氣就點會存在我唔讓佢呢，係咪？即係又斯文又陰柔又優柔寡斷又冇攻擊性又冇傷害性又有高遠同，不過就係我唔會恰佢嘅，即係你唔存在囉呢樣嘢，其實真係。咁譚博呢原來佢好想同阿 Pamika 做節目嘅，聽講。咁所以呢就大家可以睇下呢個新嘅火花啦。 咁呢個火花呢我都有啲期望㗎。咁當然呢個台呢同我自己做呢做一個台好大出入嘅，我預期呢嘅聽眾肯定多過呢、這個我諗會十倍都有嘅，因為始終有啲人係名人鼎鼎大名㗎啦。啱啱見到個情況呢，就係、是、個 app 呢，我唔知係因為 beta 版呢、這個唔使錢，即係冇俾到錢嘅，無端端首歌唱咗兩句彈咗出去，係咩原因我暫時都有待研究。但我見到佢個 counter 有三分幾鐘嘅，但係頭先唔知去到某個位呢已經過咗啦，咁佢彈咗停咗喎，咁有待研究啦呢、這個。We'll be right back.